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衣食自助餐会氛围很轻松，女性家属凑一起聊置房、聊教育，也聊哪一家的柜姐手里货源广，能拿到第一手限定。无人敢轻慢周米，不管他们心里实际是怎么想的，即便这些话题都没他介入的空间，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后，不动声色地又将他拉回了话题中心，变成了聊留学经历、聊巴黎美食，也聊护肤心得。周明偶尔抬眼去看一眼，谭燕西就坐在不远处，手里燃了一支烟，很是放松地坐着。对面跟他聊天的几个高管也不拘束，都是侃侃而谈。他发现，不管多热闹的场合，谭燕西沉默垂眸时，都有种与喧闹无染的清寂感。不知道是否看过去的次数太多，谭燕西察觉到了。他端了边机上的香槟酒，站起身朝周迷他们这边走来。他走到跟前，一只手往周迷肩上一搭，微微举杯朝这些家属敬酒，滴水不漏的措辞，说是谢他们平日对他这些得力干将的背后支持。大家受宠若惊，纷纷站起身来举杯，周迷也就跟着站起来。谭燕西杯中不足三分之一分量，他笑着喝了一口，搂着周迷的肩膀，不动声色地就将人拐走了。平台边缘砌玻璃围栏，谭燕西搂着他去那边站着。山风回荡，周迷不恐高，向着雾沉沉的山谷看一眼，也有些腿软。谭燕西看他，笑问： 你刚才老看我做什么？ 我连自己公司的团建都不怎么乐意参加，怎么陪你出来还要社交啊？下次提前说，这种事要另外加钱的。 以后还常有，你可以现在开始习惯。啊，你呢，记着账，到时候一次性给你结款。 他前一句正经，后一句玩笑。周迷微微怔然，笑一笑，不说话。转头去听山风在脚下呼啸，置身危楼顶端之感，随时下跌的惴惴。方才跟这些高管的家属聊天，言辞间他也听出来，往常这种携家属出席的场合，谭燕西是从没带过女人的。他并不觉得高兴，或是觉得自己斗败了其他女人，拔得头筹。谭燕西不定义他的身份，他就永远只是米娅，是众多可取而代之的名字中的一个，和什么 Amelia、 Lydia、 Olivia 毫无差别。谭燕西也不急着回去，就这么半抱着他，靠着围栏吹了好一会儿的风，直到碰一碰他的手背。 怎么这么凉？我叫人给你送件外套过来。 我自己去吧，正好要去趟洗手间。 谭燕西点头，又凑近他耳畔轻声开口： 哎，你要真不喜欢跟他们来往，一会儿过来了直接去我那儿坐。 你不跟他们谈正事吗？ 正事儿什么时候不能谈，陪我们迷迷才是正经。 谭燕西话语里带笑，手指捏捏他的脸颊。 快去吧。 周迷穿过露台往酒店大楼的方向走，经过酒店的后花园，却看见树下躺椅那儿坐了个人。走近一看，是尹策。他一条胳膊搭在椅背上，脑袋靠在上面，眼镜摘了下来，眼镜腿儿捏在手里。周迷脚步一顿： 尹先生。 尹策抬眼瞧他。 你喝醉了，我叫谭彦希过来看看。 没事，别麻烦三哥。 周迷真不是能放任不管的性格，他瞧见前面过来一个酒店的服务生，把人叫了过来，让他搀尹策回客房去休息。尹策迟缓的起身动作有几分抗拒，但还是没说什么，也没叫服务生扶，自己脚步虚浮地往里走了。周迷不大放心，左右也是要去大堂的，就跟了过去。尹策去了大堂，又在沙发上埋头坐下了。服务生蹲在他跟前问他房间号，他没出声。服务生倍感为难，起身走过来问周迷： 你好，请问您是不是跟这位客人认识？他现在好像发烧了，最好赶紧回客房去，我们会叫酒店的医务人员过去瞧瞧。 周迷走过去站在尹策跟前，轻声开口： 我去让莫妮卡把你们的行政叫过来。 尹策这时缓缓抬头看他一眼： 没事，不麻烦了，我自己上楼。 周迷点头，但还是坚持： 你先回房休息，但是还是得让谭彦希或者你们行政知道这件事，晚点他们好过去看看。 尹策虚弱笑了一声，手指捏了捏眉心，好像有几分招架不住他的较真儿。 好吧。 尹策回了自己房间躺下，一会儿酒店派了医生过来，量过体温，给他开了退烧药。他服了药，受不了一身的黏重，进浴室飞快地冲了个澡，洗完穿上睡衣，先摸搁在琉璃台上的眼镜戴上。他准备睡觉，走过去拉窗帘，却在窗边停住。他住的是雅景房，窗户望出去，前下方就是观景台。宽敞的户外沙发上，周迷挨着谭彦希而坐，隔了这么远的距离，脸上表情看不清，只能看见周迷的肢体语言明显偏向着身边的男人，全然的信任和亲近。他脑袋靠着窗户玻璃，神色落寞，盯着看了许久。又持续了一阵，晚餐结束了，大家陆陆续续回房间。谭彦希牵着周迷去了酒店大堂，叫他坐着稍等，他上楼去瞧瞧尹策的情况。周迷坐在沙发上，掏出手机给宋满发消息，叮嘱他晚上早些睡，不要熬夜。宋满回了消息，姐妹两人一来一回地聊了片刻。忽听大理石地面上高跟鞋堵堵的声响，似朝他所在的地方走来的。周迷不由抬头去看，迎面而来一个中年女人，穿一条材质高级的连衣裙，肩上搭一块爱马仕披肩，手里拎同样品牌的手袋，皮肤保养得极好，看不出具体年龄。周迷印象中没跟这张脸孔打过交道，方才谭彦希那些下属的家属中也似没这号人。女人果真是冲他来的，到了他跟前，垂眸打量，微笑说： 周小姐。 他态度绝对称不上是恶意，但自带那种上位者惯有的骨子里的傲慢，笑容也是精心计算过的礼貌。周迷不喜欢被人这么居高临下，也就站起身来微笑开口： 请问您是？ 周小姐又在等人？ 哟， 上一回老孟办事不周到，既然是故人之女，又多年未见，怎么能这么轻慢的就打发掉呢？周小姐，这回有什么要求，就直接跟我提吧。 周迷听明白了，这人是孟少宗的妻子。原来世界上真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周迷第一反应是笑了一声： 你以为我在等孟少宗？ 女人瞧着他，还是这副既显得礼貌又显得傲慢的笑容，仿佛在说： 何必装腔作势？周米也回以如出一辙的笑容。 我跟你没什么恩怨，即使我再有需求，也一定会冲着孟少宗本人去。 哼，我不过好奇，老孟再如当年一样给你们300万，换不换得来清净？ 两人面对面站着，说话亦是语气平静。毕竟这里是酒店大堂，女人比他更不希望闹得难看。周迷笑出一声， 那得看你们的清静，孟少宗的名声是不是只值300万。 女人脸色还是沉了两分。 能和平解决的事情，我不希望闹得难看。啊，你是在那什么公司工作来着？你们公司老板叫陈庆东。 周迷神色如常，这做派他毫不意外，金钱收买不了，就图穷匕现，行断人立命根本那一套。他微微笑着，声音却是极冷。 请你转告孟少宗，23年前他300万买断不了一个人的人生，23年后同样做不到。你们要是真打算动我的工作，最好做好你们往后也同样不得安宁的心理准备，或者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彻底叫我人间蒸发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